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一大批的老艺术家活跃在大荧幕和舞台之上，留下了众多的精彩纷呈的经典作品。现如今呢，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老艺术家们都已经纷纷告别了舞台，给我们留下的是无限的回忆。而在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是多才多艺的，在很多领域当中其实都有着自己的特长。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关于这老艺术家的话题有很多，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那些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们。说起这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郭振清，我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平原游击队当中那位智勇双全的游击英雄李向阳。同时郭振清还在花好月圆、独立大队、英雄儿女等十余部影片当中扮演过角色。咱们先来欣赏一下影片《平原游击队》当中李向阳回到家乡探望母亲和乡亲们时的这个片段。 妈， 向阳呢？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都来了。报告 特种侦察员侯大张来到。 哎呀，大张是你呀， 快来。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你好啊。 大婶你好啊。老李，区委书记 向阳子。 吴大叔。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是啊， 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好，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吃。 现在，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好吧。 好。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不理他，你们去吧。 好。 老侯， 我们歇着啊。 哎，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还有事呢。 一会儿来啊。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对了，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你看清楚了？ 是，看清楚了。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好， 去开门去。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平原游击队》当中的这个片段，其中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出生于有着曲艺之乡之称的天津。 郭振清从小就非常喜欢艺术，只要街上有个踩高跷的、玩杂耍的、唱大鼓的、演绿皮影的、马戏表演的，他肯定去看。后来郭振清当上了一名电车的售票员，空暇的时间他就会跟同好们自己组织乐队一块演奏。渐渐的，郭振清学会了演奏像什么金蛇狂舞啊、步步高等广东的音乐，还学会了单弦、数来宝、相声和评剧等的表演技巧，甚至就连小时候常看的这踩高跷、练武术等等，郭振清时不时的也能耍上一把。当时电车公司成立了一业余京剧团，郭振清只要一得空就自我推荐，毛遂自荐，当场唱上一段《西皮二黄》。后来他最终走上了职业演戏的道路。郭振清还十分热爱相声，他的孙子郭小小也是一名相声演员，并且拜师相声名家侯耀文。好了，下面咱们来听一段郭振清和相声名家朱相臣合说的传统相声《卖故意》当中的片段。 你别看这电影演员，你说这玩意相声他也行，感情怎么办？我再吆喝一个，这个你要知道，我当着各位同志，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哦，你要吆喝上来，我要接不上来 啊！ 我当着各位观众，我磕头拜您为师娘。 我说郭振清啊，这可没有啊！ 怎么有？ 你这话你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呢？ 你怎么拜我为师娘啊？ 那我拜您为什么？ 你得拜我为老师。 那我有师傅了。 哦，短个十娘啊你啊！ 哪儿去了？ 给你师傅找对象来了，跑这儿，像话吗？您听这是卖什么的？ 你吆喝， 冰棍的卖货、啊。 这卖冰棍的， 我都吆喝出来了吗？你把我气糊涂了。这么办，你吆喝，我也能接个下句。 哦，我吆喝， 你吆喝， 我吆喝，还甭吆喝北京的 啊。 我就邀我们天津卫的，您就不知道， 就这此地的， 哎， 那你更不行了。 您看这是卖什么的？ 你吆喝， 卖几卖都卖一毛五脸。 就这买卖，这买卖我要吆喝，你也接不上来呀、啊。 那您吆喝， 也是天津卫的，你听这是卖什么的？哎，也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包圆去吧。 对，我也不知道， 像话吗？您这玩意儿我知道，你什么玩意儿，你得有上下句儿的。 哦，要有上下句儿的， 你得有上下句儿，这个我能接。 您能接？ 哎， 您听这卖什么的？ 你吆喝， 哎，大小 下进院六 立死盆儿哦， 立 迎面 饽饽 馒头 嘛， 石头 鱼寒三头 火羊铁壶， 你听吧。一个马俩脑袋呀，不行，没法吆喝，没法接。 哎，你也来一马俩脑袋呀？ 那我吆出来你也接不上来呀。 您吆喝呢？ 您听这是卖什么的？香不香枣的？ 别搞种子。 哎呀，哎呦，两头堵啊！ 哎，你也两头堵啊？ 怎么办？你吆喝一个两头堵，我也来来。 我吆喝， 你吆喝。 哎，大小 金鱼儿哦，绿瓷盆儿哦， 钢盖儿哦， 钢 盖儿也有大小， 两头堵都没堵上啊！ 我跟你讲啊，朱同志， 行，你还真有两下。 要真讲这吆喝呢，嗨，那还得说是故意哈。 哦，卖故意， 就是，这卖故意还得分多少种？ 都是什么样的故意呢？ 有这精故意、切故意，还有那贫嘴刮舌的故意。还有那种叫对口的喝故意。 哎呀，这个对口的故意我可会吆喝。 您会吆喝？ 我会吆喝。 您可别吹。 哎，这怎么叫吹呀、 啊、这对口的喝故意可有讲究啊。 有什么讲究啊？ 您会算账吗？ 哎呦，小郭啊，呵呵，讲究算账的话呀、 嗯、 你可不行。 哦， 我当过会计。 哦， 加减乘除不用拿钢笔、 嗯、 也不用拿算不算， 嗯， 脑子一转悠算的是特别清楚。 行， 你要不信咱俩当场试验。 我算碰上了 啊、 哦！咱们吆喝吆喝， 咱俩吆喝对口的故意。 对口故意， 谁吆喝上句？ 那我吆喝上句。 行嘞，咱们就拿这当故意。 好 啊，这是陈强的一件衣裳， 一件衣裳， 咱们给他卖了。 行了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撂下撂下撂下 啊。 你呀、啊，你还别说卖故意， 嗯， 你没穿过衣裳。 我怎么没穿过衣裳？ 我没看见过马褂有这样的。马褂有这色的吗？有这样式的吗？这是马褂吗？ 就是。 啊，你别吆喝马褂，这不是马褂，这叫燕尾服啊。 这叫燕尾服啊。 哎，这是个礼服。 嗯。 别吆喝大马褂。 好，那不吆喝大马褂。 哎，对了， 这秧了马的褂啊。 外国人也穿马褂。 哎，也穿马褂吗？ 羊马褂。 哎，羊马褂。 我可头回听说过、啊。 你头回听说啊？你看你看，这就是羊马褂。 啊，羊马褂。 哎，咱就是羊马褂。 你看，真能出主意。吆喝， 秧了马的褂啊， 套在了外边溜， 没有袖子啊， 真那是坎肩肉。 马褂为什么套在外边？ 哎，是马褂都得套在外边， 要套在里边呢， 那是背心。 有 的马褂没穿在里边呢。啊， 买裤的呀， 这两条腿儿哦， 这一了条的腿儿哦， 那是口袋哟， 三了条腿儿哦， 这没法穿哦， 四了条的腿儿哦， 这俩人穿哦， 这五了条腿儿啊， 我不能要回这个，没法要回。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对呀、啊，这手套啊，这是。 没听说故意铺里带卖手套的。哦，五条腿那手套啊。 朱同志，我跟您说，我这是绕的你呢。 哦，绕的绕的我。 哎，我看你脑子灵不灵？ 会算不会算？ 哎，会算账不会算账？ 哪没个不会算的？ 您真会算账？ 真会算账。 你来， 咱们再吆喝。 买袍去呀， 有领子溜， 买了我的脑哦， 有棉花哟， 堆来个堆儿哦， 啊，打了棉的堆儿哦， 怎么这么厚啊？ 亲娘续的呀， 还后娘当的呀， 当多少哦？ 这五六毛哦， 一块一哟，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哟， 我给你三块八呀。 我找你两块七哟、 哦、我给你137.82哦， 我留下一块一呀，我剩下都给你哟、 哦、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郭振清、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卖故意》的片段，咱们接着聊。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从艺超过60年，出演了60多部话剧和多部影视剧，尤其是影片《甲午风云》当中扮演了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给观众更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默然那敦厚伟岸的外形、刚毅深沉的气质以及纯熟而富于激情的演技，使得他扮演的这邓世昌这位杰出的爱国志士的形象高大而且醒目地呈现在大荧幕上。咱们就先来欣赏影片当中的录音片段。临阵脱逃的方伯谦在庆功会上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的战功，邓世昌见此非常愤怒，开始质问起方伯谦。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不敢当。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耳。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不敢当。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之后。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我简直的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什么 白旗？ 真有这样的事？ 这不是偷闲无忌，真不像话。 你挂了没有？ 简直是胡说。哼，到底挂了没有？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王国成现在何处？ 在门外。 王国成， 喊王国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甲午风云》当中由李默然饰演邓世昌的这个片段。李默然年少的时候家庭很贫困的，他做过小贩、小工、杂役、邮差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职业，甚至还在剧场当中卖过烟卷，就过着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然而就是在卖烟卷的时候，李默然渐渐喜欢上了戏剧，后来他参加了业余剧团，开始了自己的演出生涯。李默然善于演唱歌剧和京剧，他在报考剧团的时候就是因为演唱了《白毛女》当中杨白劳的那个唱段而考中的。那除了演戏以外，李默然还分别在1987年、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做过主持人，展示出了他的另外一方面的才能。其实很多人还都不知道，李默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还曾经写下过一首激人奋进的爱国歌曲，叫做《建设新中国》，一时也是广为传唱。不过呢，要说起李默然最擅长的还要算是诗歌朗诵，因为毕竟跟这个台词的深厚功底有关系啊。他年轻的时候练过硬气功啊，所以中气十足。他的朗诵庄重大方，嗓音宽厚，清晰洪亮，极富于感染力和震撼力，为亿万观众所折服。咱们呢，来欣赏由李默然朗诵的鲁迅的诗歌《自嘲》。 运交华盖与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撑一桶，管他冬夏与春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继续我们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一提到这老影星陈强，我相信各位一定很熟悉了。早在1938年，陈强就来到了延安，参加了边区文工团的演出。他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当中扮演工人老侯，以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而影片《红色娘子军》当中南霸天的表演则使得他享誉影坛，为广大的观众所熟悉。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陈强和自己的儿子陈佩斯一块合作出演了《二字系列》等众多的喜剧影片，展现出了陈强另外一个方面的表演才能。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下影片爷俩开歌厅当中这个片段。因为开歌厅的问题，一家人发生矛盾了。二子跟他母亲准备一块批评老奎，其中陈强饰演老奎，陈佩斯饰演二子，黄玲是二子的妈。 我吃过饭了啊。来。 哎，来了。 别动。什么毛病？这些破烂不是早就让你们扔了吗？怎么还没扔？ 别怕。 大冬天的收拾什么房子，穷折腾。起开点。起开点。 妈上。 对上点。干什么？吃错药了？ 没有啊。 那你干什么？

冬天呢？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都冻死了， 就不开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赵丽蓉、辛凤霞演唱的评剧《花为媒》当中的这个片段。说起赵丽蓉老师，我相信啊，她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要算是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出演的那些经典的小品，对吧？你看从1989年开始，她一共演了6届了，其中《英雄母亲的一天》《如此包装》《打工奇遇》皆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时至今日很多的朋友还会时不时的拿出来再翻看一下，还会跟着一块来乐一乐啊。同时赵丽蓉还经常演出电影和电视剧，她第一次演电视剧是在《西游记》当中，饰演的是那车迟国的王后，此后她又在影片《苍生》当中饰演了田大妈，电影《红楼梦》当中饰演刘姥姥等角色。在1991年，赵丽蓉更是凭借《过年》当中母亲的这个形象，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以及同年的中国电影政府奖等大奖。除此以外，赵丽蓉还能演唱流行歌曲啊，这不仅是在小品当中她表演过的，而她曾经正式演唱过小虎队的《爱》，英文歌曲像《巴比伦河》等等，那赵老师演唱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再回顾一下赵丽蓉、巩汉林表演的这个经典的小品《如此包装》当中的这个片段。 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火 啊，对， 你就像那一把火， 是这个意思。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六月六， 错了。 六月六， 错了。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这。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啥有耳麦？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哎，这听不着了。 也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跑什么嘛？上场。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这不搅和了？ 放心吧。音乐，开始。 不，各位，这跟不上啊！这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哎呀， 我唱啊， 唱不出来， 唱不出来就说， 我说啥呀？ 抓谱， 啥叫抓谱？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改出来了。 慢动快板，把那个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就这么说， 啊，就这么说， 啊，就这么说。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哎呦， 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这还好呢。 哎，好极了， 这叫评戏啊。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你别糟改人了 啊， 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我不干了。给你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我签的是啥？ 麻辣鸡丝。 我不干了。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你等等，给我绑着。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完了 啊！ 开会。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说起大导演谢天多才多艺，我相信大家未见得了解。谢天的父亲业余时间喜欢作画，也会吹笛子。那么谢天的母亲是个电影迷，所以在谢天四岁的时候就被自己的母亲抱着去看电影了。谢天小的时候深受电影当中卓别林的影响，所以呢，他就模仿卓别林那个外八字走路，十分的惟妙惟肖。谢天1935年到上海参加了业余剧人协会，从1936年开始，他就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夜会》《清明时节》《生死同心》等等影片当中饰演了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谢天更是主演和导演了众多的知名影片，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咱们先来欣赏一段谢天主演的影片《林家铺子》中张寡妇和朱三太找林老板要账时候的那个片段。 林老板，利钱我不要了，你把本钱还给我。我也是只要本钱。 哎，这心年心碎的，这是干什么呀？啊，来，请坐吧，里边坐吧。啊， 林老板，我那150块钱可全靠我十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呢，你可不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你可不能坏良心。 这我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到底为什么呢？ 你要走，把本钱还给我，你再走。 走？谁要走？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 这是笑话呢，这恐怕又是谁造我们的谣言呢？可你们也不想一想，不是我夸大口啊，这条大街上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我干嘛要走呢？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就是嘛。不过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这方便得很呢。我是为你们着想，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你们将来自己会吃亏的呀。张家嫂嫂，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们孤儿寡妇的不容易，这点钱嘛也是一针一线挤下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像我能做那种撅子撅孙的事儿吗？是不是？不要听他们乱说了啊，屋里坐会儿吧。啊， 新年心碎碰到这种事真倒霉， 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好，慢走啊。 林老板，我六亲无靠，就靠这点本钱，你说话可要算数，不能骗人。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那样没良心的啊。 林老板，过了灯节利钱不给，本钱我可得先拿走。 好，可以，你放心吧，朱三太，您慢走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谢天在影片《林家铺子》当中的这个出演。谢天对于艺术经验的积累是超乎常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能塑造众多的艺术形象，也被称为是千面人。我相信，称得起这个称号的一定不是常人。那谢天的多才真的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吹拉弹唱什么都会，相声评书双簧京戏河北梆子无所不精，就连木偶马戏谢天也是十分入迷。别人问他哪儿毕业的，他就说是天大啊，人家听完了只当是天津南开大学，其实谢天指的是天桥大学，就是说在这个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以及在天桥的这些杂耍艺人的这种表演当中逐渐的积累自己的表演经验。谢天还会变戏法，练会了用左右手倒着写书法的绝活。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来欣赏一段由谢天导演的电影《茶馆》当中最后三位老人化沧桑的那个经典片段，其中于世之饰演王立发，郑荣饰演常四爷，蓝天也饰演秦二爷，来听一听。 改良啊，改良啊， 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老怕呀，落到什么人的后头，卖茶不成了开公寓，公寓没有了添评书，你等评书也不上座了，我不怕丢人，我要添女招待，我总得活下去，我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着活下去。 是， 没干过缺德的事人， 是， 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人，我得罪了谁了？就那娘娘，那小刘麻子，还那个，就那沈处长，就那帮狗男女们，他们可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干嘛就不准我吃窝窝头啊？谁出的主意？ 咱盼呐，盼呐，就盼着谁都讲理，谁呀也别欺负谁。可是啊，就我那些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的，就是叫人家给杀了。我呀，有眼泪我也哭不出来了。我呀，宋二爷，多么老实的人呢，死了，棺材还是我给他画来的。他还算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来这么口四块板的棺材。可是我自个儿呢？我爱咱们的国呀，谁爱我呀？这不是碰您出殡的，我就捡下这么点纸钱儿。没有棺材呀，没有寿衣呀，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儿吧。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啊！您把这纸钱儿您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四哥啊，咱们呢，按照老实年间的规矩，咱们喊喊喊喊喊 喊喊 喊喊 喊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茶馆》当中的这个录音片段，怎么样，感觉到谢天导演电影艺术的这个魅力了吗？还有一位名演员其实也是多才多艺的，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英若诚出生在书香门第，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上大学的时候，英老就喜欢上了戏剧，毕业以后呢，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上了一名演员，这一干就是数十年。后来英若诚还出演了影片《末代皇帝》和电视剧《围城》等等，同时他在英达导演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扮演了胡大伯，啊，有着众多精彩的演出。咱们就来欣赏一段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大洋彼岸来的姑妈一集的片段。为了迎接外国回来的姑妈，和平和贾志国去求胡伯父，要胡伯母去假扮他们的母亲。 我不是北地议论品尊啊，我跟他共事30多年啊，一贯如此，死要面子活受罪。 没错。 伯父见掉的事 远的不说啊，就说1959年那次。 1959年就够远的了，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我姑母跟您这么些年了，是不是？她有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 对对对， 这回您无论如何，您得拉她一把， 对， 是不是？您回头哪怕再批评她都成。 对，我是得批评她。 是是是。 行啊，那我可以先把这个家里这点东西 啊， 先借给你们， 啊、是是， 去充充数。 啊啊， 好在你们这位姑太太，来了也就是小住， 对对对， 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大的麻烦。 是是是， 伯父啊，这个东西啊是小事儿，关键是人。 对， 我刚才跟您说了哈，我父亲呢跟我姑妈说呀，说我母亲还活着呢。可事实上，您知道。这事儿吧， 不是，志国那意思是说，我听说胡伯母年轻时候演过戏呀。 行行行，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这恐怕不大妥当吧？这事要传出去，我太太的名誉。 不是，不是，这不是，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是是是。 我爸说了，说您要实在不答应，那只有让和平装我妈了。 您瞅我， 这不更不妥当吗？是不是？您看，这要传出去，那我太太的名誉，您不能光考虑您太太，不考虑我太太呀。 那俗话怎么说的？啊，爹死娘嫁人，个人孤个人。 爹，不，这不是我爹没死，我娘先死了吗？要不然哪有这麻烦的，是不是？ 是啊， 这种事儿啊，总得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吧。你伯母啊，过去是大家闺秀哦，还有贵族血统哦，平日最讲究的就是规矩礼教 啊。是哦， 你们这荒唐主意啊，他是一定不肯的啊，是吧，太太？ 刚才您听到的是殷若成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的录音片段。其实殷若成除了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翻译大家。他曾经翻译过并且引进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留兰》等等世界名剧，同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巨著《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由殷若成最早翻译的。同时殷若成还把《茶馆》《狗爷涅槃》《家》等等中国的名著翻译到了国外去，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了，咱们今天娱乐大篷车旅程的最后呢，欣赏一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的这个片尾曲，由张鹏演唱的《为一句无声的诺言》。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侯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或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向天空大声的呼喊，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当你热情迸发或是痛苦难言，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